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我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自由洒脱地过好每一天。 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临床医护人员为您讲述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临终感人故事，带您重新认识生命的大结局， 淡然应对， 温暖生活。 当衰老和死亡不期而至，你准备好了吗？中国人曾经忌讳谈论死亡，但其实自打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死亡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终点。生命最辉煌的年华过去，等待我们的就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衰老过程。由衰老迈向死亡，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亲人，如何做，怎么做，做什么？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节目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宁小红跟您说说最后的陪伴，重新认识生命的尊严。宁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做客。 嗯，你好。 面对衰老，面对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么您在这个临床上面对那些人的时候，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亲人在那样的时刻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每周要出六个半天的门诊，确实一周我估计看上这种病重的接近生命终点的病人可能得有二三十个。我先说说他们的亲人的样子吧。几乎所有的家人来都是说带着那种非常的痛苦啊，还有一种就是纠结，到底该怎么办，我该这么办还是该那么办，我犹豫不定。还有一种就是那种不舍吧，就是说医生真的是这样子了吗？ 嗯， 我去了某某医院，好，几个教授都说没有办法，真的是这个样子了吗？ 嗯， 好，就是这些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寻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感觉。面对他们的亲人是这样的状态，患者自身呢？ 今天上午的一个病人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老太太是从山东来的，81岁了。他为什么来呢？因为他说他肚子疼，其实就是那个剑突下，人说胃疼那个位置。他说肚子疼，然后就在当地医院检查，一检查呢就发现他说胰腺占位，就是怀疑胰腺癌了。然后当地的医生就说要做手术，那家人就说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就在山东草草了结，要到北京来看。 嗯， 当我看到他的这个老太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非常矍铄，虽然人比较瘦，但是是一个感觉外观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老太太。所以当我们说起啊，这个你在当地做了检查啊，医生怎么跟你说呀？ 嗯， 他说他们告诉我是胰腺炎啊。等一会儿他儿子买了小病历本回来，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老太太说了他是胰腺炎啊。儿子呢就说啊，是胰腺炎，但是也是发现了一个什么囊肿啊什么的啊，就是说家人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比较回避的。提到囊肿，我说确实胰腺上有个包啊，然后老太太就开始说了，哦，是这样，那怎么办呢？啊，我就给他讲解哈，我说这个包啊，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性质，但我们有些担心啊，万一是不好的东西呢，对吧？但是呢，如果它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想了要去手术切除啊，切下来呢，我们可能就比较明确了是什么。 哎，这个老太太的反应让我非常的惊讶啊！她就说，她非常没有恐惧，眼泪都没有，就看着我说：“手术，我这么大岁数了，做什么手术啊？啊，手术我不做。”这样的我就看看他儿子，然后他儿子就说：“是啊，岁数挺大的了，不做手术。”嗯，是，这手术万一有个危险啥的，啊，大夫，那不做手术咱们怎么办呢？啊，我们又讲了说，如果不做手术，还可以选择，比如做穿刺。明确他是什么性质，进一步治疗。在这过程中，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太太，虽然她是个农村老太太，似乎文化不是特别多，但实际上大太这个面对自己这样一个疾病并且选择治疗的时候，她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嗯， 不像很有些家属就说，大夫你别跟他说，他农村的不懂，你跟他说他也听不懂。 嗯，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他自己非常清楚，我这么大岁数了，手术就别做了，手术有风险啊，危险怎么办，不做了。就是这样，当我们谈及穿刺的时候，他确实没有说哇穿刺我也不做了死了算了，他也不是，他非常认真在听怎么穿呢啊等等的，就问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能不能就是回答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哈，病人是表现什么样子呢，家属表现什么样子呢。其实今天上午我看的这个病人，我感觉他们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我觉得非常舒服，舒服在于无论从病人还从家人，他们面对疾病那种态度就是非常从容而实事求是。 嗯， 当然其实家属可以有纠结不舍，但是纠结不舍其实也解决不了的根本的问题吧。 嗯， 所以我想就是像今天上午这对母子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好，我希望我们包括我自己吧，就当自己或亲人遇到疾病去面对的时候，能够这样比较从容的思考，就是把情感的东西比如说哀伤愤怒啊，不舍和这个事实性的判断呢，能够分得比较开一点。 嗯，我们说其实是情绪上的那种东西可以暂且放一放。 嗯， 更多的时候如果说真的疾病来袭了，我们应该冷静的来对待它，因为这个时候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患者本身以及他们的家人，可能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是的，是的。嗯， 说到与疾病抗争，与死亡对抗，生命的落幕到底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先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节选自《死亡如此多情》这本书。故事的名字叫《那棵银杏树就是我公公》。 我公公叫崔静怡，是一个1938年入伍的老兵，家里是知识分子，他是高中毕业。他姐姐崔建武是天津女子大学的学生，918事变时参加抗日，正是他姐姐把他带去参加革命的。我公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和传承的家庭，他一辈子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那种传统老革命干部，党指向哪儿就上哪儿的人。他没有私有财产，死的时候就有点抚恤金，也用来支付了医疗的自费部分。他走的时候是95岁。去年10月份，他的肺癌肿瘤长到拳头那么大了，入住了协和医院。从10月入院到12月30号离开协和，就没有躺平身子过，一直就喘不过气。他常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打一针，让我过去算了？太痛苦了，我这辈子知足得很。”我说这不可能，我这一针打下去后一脚就进了监狱了，这叫谋杀呀，作为医生我不能这么做。他的胃口极好，而且就算喘不过气来还要坚持出去遛弯，通过轮椅像小孩学步一样的走。其实你从这些可以看出来，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的，即使是法律允许我这么做，打一针安乐死我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其实他的求生欲非常强，虽然说他要求打一针睡过去，但他自己还在想，哎，我有3个愿望，第一个能过了元旦，第二个能过了春节，第三，如果能再好的话，我能撑过5月，过了95岁的大寿。所以他肯定是有很强的求生欲，因此我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他的这些痛苦，但是也做不了什么了。最后到了实在喘不过气来的程度，他问我：“你说怎么办？”我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气管切开， 用呼吸机来带动呼吸，但是要切开气管接上呼吸机，你就说不了话了，但可以写字。后来转到我们医院的监护室，一系列减轻他痛苦的措施就可以上了。第一个就是气管切开，第二个是接上呼吸机保证他的呼吸。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一直在给他用一种短效的麻醉剂，只要不舒服就打开麻醉剂开关，这么大岁数了成瘾就成呗。所以最后我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以减少痛苦为主要目的。他能看电视写东西，尽管最后越来越不行了，一用药一宿就睡得很好，到早晨药一停他就醒了，休息好了他就不会特别难受，吃饭照样吃得好，如果要吸痰大便把麻醉药打开他就不难受了。就这样维持了五个月，再往后他的整体都在衰竭，直到终于在病房里给他过完了95岁大寿。他向我伸出三个手指，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三个心愿已经满足了，你是想走了是吧？他点头了。再往后他的意识一天一天的丧失，最后昏迷了，肾衰无尿，医生们建议用透析，但体内的水排不出来，人就整个变形了。他又是那么爱整洁那么帅的一个老头，他这么在意形象的一个人，最后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他能愿意吗？肯定不可能。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当他清醒的时候，他需要享受人生，甚至他还对这个世界有留念，他很享受他所有的一切。而当他不能享受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意愿，不想再怎么拖了。所以我就说，没有意义了，不要做透析了，让他自然地走吧。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我们都在他身边，他真的是无牵无挂地走的，走的时候非常安详，和平时睡着了一样。平静的离开是老爷子的本意，也是我们大家的最终愿望。其实他是委托我全权代表他的想法来做决定的。我公公清醒的时候说了，他死后遗体全部做解剖，对医学有用的全留下，不要求单位举办追悼会，就通知亲属举行遗体告别就行了。他主动对我们交代要树葬，不用骨灰盒。遵照他生前的意愿，我们在家房后种了一棵银杏树，把他的骨灰直接埋在树下。他说了不要骨灰盒的，因为直接放进去才能被树吸收嘛，所以那棵树就是我公公。我们在树下摆放了一个小小的石座，我替老爷子写了一句话，悄悄地来也悄悄地走，留下一片绿，必因后人。那一片绿真的是他的骨灰，他的精灵被滋润着。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老爷子没离开我们，因为每次我们回家都要先到那棵树旁边去看看，说我们回来了，来看您了。中秋节也对他说，爸，今天中秋节谁谁来了，好像他还在看着我们。 这个故事的作者呢，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林峰主任。业内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尤其是在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诊断治疗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创造性的贡献。那么当他面对亲人最后的时刻，他的行为选择会更加的冷静理性，会更加的专业吗？我们也想问一下林主任哈，听了关于林峰主任他公公的这个故事哈，这其中的哪些做法您觉得是应该拿出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分享一下的？ 这个故事其实之前我有读过，刚才在这儿又听了一遍之后啊，自己还是禁不住流下眼泪，觉得就是觉得这中间那种温暖的情感，就是让我感觉到这个林峰主任对他公公是发自内心的爱， 才促使了这一系列的行为。那我觉得在中间值得大家去借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老人的意愿这一块啊，因为他在最后当他需要透析整个人很肿尿不出来的时候，他林峰主任是这样说的，就大概是说他自己是那么样一个爱干净整洁的哈帅 帅老头 老头，然后他会愿意自己面目全非吗？所以虽然老爷子没有亲口说我不要透析，但是作为家人能够体会到啊，他是不希望自己变形了，所以呢就选择了不去做这种对生命对生活质量都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透析治疗。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其实不是每个家人都能做到的。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根本原因是他从内心去理解和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做了选择。所以其实也是林峰主任他作为一个医疗代理人，这里边他讲的是全权让我委托，就是他是医疗代理人、那医疗代理人在做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不容易啊，做好医疗代理人不容易啊，但容易也容易，就是我们要了解老人自己的意愿或病人自己的意愿，然后按他的意愿去怎么说不折不扣的实施啊，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当然还有别的啊，我觉得那个不敢说好坏吧，但是分享和讨论的确实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说从十月份住到协和到12月30号离开协和，他一直就没有躺下过，他就憋呀。然后听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遗憾啊，我非常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老爷子就那么难受，难道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减轻他的憋气吗？是，他的憋气的原因是因为他肺部肿瘤，可能因为虽然没有提可能有肺部感染或者胸腔积液等等原因，但是就这样一个末期病人病重的病人的憋气其实是应该有办法的呀，比如他即便是他的感染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他的肿瘤没有办法缩小，胸水也抽不出来的话，这种憋气我们是可以用吗啡这种药物来减轻他的症状啊。那么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呢？所以我们手头没有病理资料，但从故事的描述中说老人就一直那么憋呀，所以我心里就真的很难受。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其实包括家人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怎么想方设法让他舒服，比如憋气能减轻吗？啊，就在这个点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也是让我就是很震撼，说哎，那我们协和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至少在这个故事中啊，这个环节上做的可能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骨灰呀、埋在树下，然后树长大了就是带着老爷子的精灵哈，他就是这个我公公。那这个感受就是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家人的这种思念有了寄托，我们说这部分其实对于这哀伤的处理是特别有好处的，我们很想念他，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棵树我们就哦他还在，所以就这种方式去表达对亲人的这种怀念其实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或者这种处理哀伤的方式值得称颂吧，我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触景生情，或者看到生前的一些遗物的时候呢，很多人自然而然的生出来的这种悲凉的这种心情哈。但是在这个里面所体现的首先也是遵从他生前的意愿啊，我要树葬，我不要骨灰盒。那么家人就能够特别理解他的那种感觉，以栽了一棵银杏树这样的形式，最后他真的就跟我的公公融为一体了，于是他就是我公公。而且经常可能读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呢，是心里边会很难过，可是听到这个故事的最后反而那份难过就化开了。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平静的，而且8月15的时候过节的时候，甚至是每一次可能繁忙的工作后从工作单位走回家的时候，都会到那棵树下去转一圈看一眼，说啊我回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亲人还在。 对，这感觉特别好，我想象着我也觉得特别好，特别温暖。 其实作为普通人啊，可能我们更多的人缺少对于一些疾病的了解甚至是认知，那么当亲人处于生死边缘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种本能，就是一个人他首先有求生的欲望，而作为他的亲人的话，也就是想我得让他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那个时候我们谈到的什么生活品质也好，生命尊严也好，那就是后话了，反正在那会儿可能就很难被顾及到哈。也想问问您，就是临床上这种其实是活着的人为自己的这种感受考虑的案例多不多？ 太多了，但是我觉得 近些年来或者近一段时间这种情况逐渐在发生变化。确实以往包括我自己做肿瘤内科医生的时候感受也是这样，就是家属会表现出刚才你所说的只要有一口气在怎么都行，别的都不重要哈，只要他活，我让他活多活一秒钟一分钟哈都行，这种以前是都是在这么谈论。但是最近的话我感觉这样的情况是在变化很多人来其实就是明确的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我知道我的亲人他病很重很不好，我来我就是想问我们怎么来过着最后一段，就是很理性的在面对事情。而刚才您所说的只要有一口气别的我都不管，其实那种就是情绪占了主导， 对， 而理性就被推到一边了。所以现在人们就理性的问说既然他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就是这种态度来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是非常的欣慰的。那我们就非常心平气和的讲说他是不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从病的角度，从症状的角度，从自己完成心愿的角度，我们一一的展开，一般都说个20来分钟哈。听完之后呢，不管是家人有时候病人也在，就是觉得啊、对，这回我听明白了，他有这种感觉啊、 还可以这样。 对，一梳理啊、这么回事儿，就踏实了。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情感，这个不舍的情感在占主导，然后其他的就虽然觉得可能应该让他舒服啊，应该有尊严呐、这些我好像我也明白，但是那很虚，怎么办呢？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哦，挺好的。临床的这个案例呢，现在给我自己的也是每天都在上课哈、给我感觉说人们的观念真的在变化很快，现在觉得很骄傲，为我们中国人，就是他的思想会很进步的很快，所以我想就是最近给我的感受，就是人们在死亡这件事情上，谈论死亡这件事情，谈论死亡之恋这件事情上非常认真的，而且确实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在这儿给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科普一下吧。比如说在那样的一些生死抉择的时刻哈，我到底应该怎么抉择，包括您跟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说的那20分钟、那里边主要的几个点就是说取决于哪些因素、取决于我怎么办，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一起分析这个病是个什么病，也就是说病人自己他应该对自己的病况有一个真实了解。在这个环节上我认为我们还是民众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往往家人为了保护病人就说大夫你别跟他说他是癌，他知道是癌你别跟他说他是晚期啊，他知道骨转移但他不知道脑有转移，你别跟他说，就是总想 瞒 上一部分啊，瞒上一部分，觉得瞒病情就是爱，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先谈的是病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我经常就是也要顾及家属的感受，不可能说啊有7处转移我都给你说出来是吧？但是其实在我看来，1处转移和7处转移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哎，这个病其实挺麻烦的。就这样就大概就达到这个意思了啊，这个病挺麻烦的，我们要把第一条把这个说出来。第二条我会问病人你�3里不舒服，往往都会说3个以上的症状，例如浑身没力气，不爱吃饭啊，然后瘦了，睡不好觉啊等等的，所以他会说他的症状啊。那么在这个症状上我们会说啊，你这些不舒服，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些不舒服上尽量的帮助你，让你尽可能的舒服啊，这是第二块。然后就说了，那么这之后的话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我们其实想在什么呢，想在哪个环节上做一些文章呢，就是说啊，你自己还有什么心愿，未来的这个除了病，总说病啊，我这个肺癌呀、我这转移之外，你还有什么很在意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要拿出来一起安顿一下。所以我们就20分钟，可能第一次或者头一两次见面有时候这些都解决不了，因为太多了啊。我们往往其实从病和症状的角度入手，但逐渐的我们要谈到就是患者的心愿然后这个身后事啊，这些我们其实都会谈到。所以我想如果他的症状得以缓解，自己知道病情，并且愿望得以达成，身后事得以很好的安排，那么这个显然就会带来一个比较平静的离世的过程。 更多的人不知道什么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一方面其实这种交流的话语是帮他在舒缓他的内心的不解、压力、紧张甚至是恐惧情绪的同时，也教给了他很多方法，以及他的亲属很多的方法， 是 明确了下面1、2、3步我到底应该怎么走了。 是， 这心里边就觉得很踏实了。 是， 我们的微信网友任平生，他说奶奶卧床五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最后处于昏迷状态，家人每天都给他放音乐，即使外出也开着，这样让音乐陪伴，对于除了吃就是睡的这种末期老人来说，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陪伴方式呢？ 我觉得音乐陪伴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当病人只能吃然后就是睡，或者其实有一些人连吃都不能吃，比如他是输液或者鼻饲管，他只在睡的时候、 哦、嗯， 那有的人就会说这就像植物人似的，对吧？那还有什么可弄的呀，是吧？然后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很不在意啊、嗯，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存在似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这里头就是说陪伴这种神志不好的病人，我觉得有一套方法，就是利用病人的感官。 嗯， 所以呢，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所以刚才这个呢，网友用的音乐就是听觉。那其实就要我们问了，老太太以前她喜欢听什么呢？ 哦， 啊， 比如说听戏， 对，听京剧，还是听钢琴曲，是吧？那就要有区别了，是吧？ 嗯， 那如果想想说，我躺在那儿，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听京剧，你就一直给我放京剧，我也不喜欢，是吧？ 嗯， 那我们家说他想什么，喜欢什么。 对，喜欢什么给他什么， 他喜欢什么我们就用他喜欢的这种音乐哈、 嗯、 然后还有就是触觉，触觉这块往往就是被人们忽略了。实际上我们说触觉，比如说病人神志不清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家属说，你给他这个摸摸他手啊，或者说叫按摩也好、 哦、 或者其实不是按摩，按摩因为有一定的力道， 嗯， 可能我们就是抚摸就好， 抚触他， 对，抚触，所以手啊脚啊胳膊呀脸呀 嗯、哦、 头发呀都可以。如果你抚触这个皮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按摩油啊、嗯、然后比较光滑，哎，去摸摸它都非常好。还有就是味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志不清的病人要做口护，因为神志清楚他可以漱口刷牙，可是他神志不清了、 嗯、 每天就躺在那闭着嘴、 嗯、 是吧？那口腔里可能你想捂着这个温度37度左右，他会有这种味道，所以我们就会做口护。那口护的时候，除了我们用普通的这个比如说清水擦一擦之外，我们擦完了可能弄点，哎，今天弄点橙汁我给它擦擦，什么感觉，哎，它可能有这种哎酸味甜味的刺激 哦。 所以我觉得味觉也是一个方式。其实这些我们以前我也不懂，那也是在去年英国的 St. Christopher 领养院的这个栗子老师，他来给我们做培训的时候，跟我们去探访这个一个末期机构的卧床病人的时候，告诉我们，哎，触觉的这些方法你都可以用到， 嗯、 啊，所以我们用了以后觉得真的是不一样。我记得我给一个老奶奶弄了一点点橙汁放到嘴里的时候，她就皱眉头，实际上她平时可能没有什么 感觉， 没有什么表情和动作都没有，然后给她一点点的时候，她就皱了眉头。用各种方式吧，跟她交流，让她知道周边有人很在意她、嗯、啊，甚至包括我们跟她坐在边上低声的唠唠家常， 嗯， 哎，也都是可以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式都是我们陪伴病人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病人家属去陪伴病人，往往就是往床边一坐，手机拿出来， 对， 待上个两个小时啊，待上两个小时走了。那这种陪伴，我觉得尤其对于那种无论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的病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 嗯、 对你清楚的病人的话，反而更难受啊。 更难受。 你来了以后，对，来了以后，你看也不说啥的，就在那儿、 嗯， 哎呀，这年轻人也挺忙的，多浪费的时间呢。可能病人反而有这种感受，是吧？ 对。 所以我想，陪伴其实真的是有质量可言， 对， 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认知不好的，刚才说用触觉的方式；如果认知好的，人能交流的，那么、嗯、聊聊天好不好？ 一定要出声， 或者干点什么。 嗯、啊，好，所以看来啊，对于这些人的这种陪伴，一陪伴很重要，二这个陪伴应该是有质量的陪伴。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味觉、触觉、听觉，这些都是方法了，我们真的是日常就应该有所储备，到需要的时候才能够用得上。嗯，好，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听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宁小红和您说说最后的陪伴，重新认识生命的尊严。我们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好的，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的节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节目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宁小红，跟您说说最后的陪伴，重新认识生命的尊严。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我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自由洒脱地过好每一天。 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临床医护人员为您讲述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临终感人故事，带您重新认识生命的大结局，淡然应对，温暖生活。 继续我们最后的陪伴，重新认识生命的尊严话题的探讨。从衰老到死亡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他们可能需要家人给他们的陪伴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在这儿我们也想请宁主任简单的给我们来举几个小例子哈，个体情况不一样，具体怎么来操作呢？ 当有健康老人，比如他自己是非常活跃的哈，自己做饭啊，这个生活自理，买菜做饭，这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见得需要刚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这种触觉啊或什么的，也许不需要。但是其实这当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问老人或者去品味他需要什么。在我看门诊的时候，我经常会听老人说，哎呀，我孩子可忙了啊，这个我儿子在哪个哪个公司上班，今天被我来看病他都要请假呀。言外之意呢，就是其实平时可能孩子没有多少时间过去看他，有病了啊，请个假才能一起来。我在猜想啊，他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来探望啊，那个时候他还能走能撂，但是就是一个人或者老两口两个人在家里买菜做饭这些基本的生活，而孩子们忙着工作没有办法探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多去探望，吃顿饭呀，这个问寒问暖啊，这部分就是我所说这些基本都是在我的门诊我体会到的啊。那么再到一步，就是老人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开始下降了。我那天就是爬个高想拿个东西，就给把腰给扭了，或者就摔了一跤，差点没给我摔骨折了之类的哈。或者说，哎呀，这个每天啊就凑合着吃吧，我就有啥我就热点啥。我说你出去买菜吗？有肉吗？他说哎呀不方便，凑合着吃点得了，凑合着活吧，就说的到这种程度了。实际上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觉得您的情况可能其实是需要有人照顾了。他说是啊，可是我这养老院我也不想去，我看了好多家我都不想去。然后我就说那家里人有没有可能去帮忙呢？他说哎呀人孩子都太忙了， 一种很无奈的感觉。 对，然后能不能找个阿姨呢？哎呀阿姨，哎呀我们家老头他也不愿意要生人进来什么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到这一段，相当于是老人的 这个生活能力下降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无论从老人本人还是老人的家人，其实都应该有所准备。而我觉得其实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和家人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像今天上午我也是看了一个病人，老爷子是77岁，老太太是80岁，然后呢老爷子是其实是已经是肿瘤的晚期了，病重哈，有各种症状，老太太负责照顾他，然后呢还给他吃一些药，是人家给他的，怎么这个配那个，这个水配那个水再配那个的药粉的在那吃。然后呢有三个孩子，来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媳妇一个儿子，然后我就说，我说这药怎么吃啊，孩子们都很茫然看老太太，妈这药怎么吃的， 嗯 啊，老太太说就那大瓶呢，再配那小瓶呢，再把那粉磨一下，完了我就给吃一半，听得我们都糊涂了。我就问老太太，那您这个照顾老爷子你行吗？那不行怎么办呀，一直都是我啊。所以当时我的直接感受实际上是说，孩子们都认为老太太伺候老头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他永远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当时觉得老太太可能因为老头当时已经很难受了，再往下他动不了了，疼痛是吧，晚上没法睡觉，老太太还能撑得住吗？ 嗯， 我问他，所以问的其实是有意问你行吗，啊，也是说给孩子们听吧。我当时感到孩子们没有做这个准备啊，没有说哎呀是不是我得回去啊，啊没有。包括说肿瘤的老人或者其实没有肿瘤的这种逐渐衰弱的不能自己的老人的生活，都需要自己和家人有一个早早的准备和规划。 嗯，到了哪一步的时候家人应该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 对，比如他不能自理的不能做饭了，那咱家 怎么办， 咱家怎么计划， 对， 咱是到养老院还是找一阿姨，还是说这儿女多的咱们轮流来照顾， 嗯， 这是有计划，没有计划到时候就是一团 慌了， 哎，很慌张。 嗯， 那再往后就是可能我们刚才谈的比较多的很弱了，连自理都谈不上，卧床了， 嗯， 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如您所说，不同的状况的老人家里陪伴这种要求会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提醒，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我们的作为子女的或者是年纪尚轻的这种父母吧，当您还能够自理然后能走能撂能说能笑的时候，真的就是应该为以后来考虑来打算一下了，包括积累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储备，也都是说了这个到用的时候我们要能给他及时的根据我们的规划很好的来实施。通过刚才宁主任你的这种临床上我们说每一天接触到的这些例子好看到的这些事情，让人觉得心里边挺凉的。老人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无奈，我自己也知道什么什么的情况我解决的不好，比如说那个老太太，她也知道自己对于老伴儿的照顾可能并不是特别理想，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她也无能为力。但是这个时候好像他们也并没有主动的向他们的子女提出你谁能来帮我， 没有主动提，没有， 是吧， 嗯， 他也没有说作为长辈这个时候我应该我还可以支持动你们，我安排好你们的这个老大家老二家老三家你们轮着来，也都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作为父母的这种现状，就是自己也不主动的提出这种要求，一方面回避自己已经老了的这个现实啊， 是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全体现的就是子女很忙，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现在像您提到的那个案例里边有三个孩子的，还有这起码有两个儿子和儿媳妇的哈，这都独生子女的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嗯嗯，就我在门诊的时候真的是很多时候帮病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一系列问题堆到医生面前的时候，我说老奶奶， 嗯， 您提这问题您不觉得不是医疗问题吗，它是个养老问题。 对， 他说嗯是啊，大夫也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啊，所以很多都是跟这些相关， 是你们家的问题哈。 嗯 嗯，哎呀，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一方面让我们对于生命以及尊严价值有更多的思考，另外一方面人人都会老，不仅我们要面对父母的衰老，可能未来也是要自己的这个衰老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规划我们的未来，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在那一天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的站出来给予合理的帮助哈。网友提问，请问专家，自己在面对亲人离世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有哪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嗯， 您所经历的。 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已经过世了，但他们过世的时候我都还很小，我记得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还算比较大，是上刚上大学，家里人是认为不要打扰上学，就没有特别及时说马上告诉我或者让我赶回去， 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也就一般，因为我跟奶奶的关系也是比较平淡吧，我可能用这个词。 嗯， 所以说起这些自己亲人的离世，那最近其实我们家确实有一位比较近的亲人，他罹患了肿瘤，已经到了晚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真的是站在这个家属的角度去体会啊，当自己的家人处于一个生命的边缘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来给我们一些提示和帮助。 嗯， 因为这一位患有肿瘤的家人离我关系还稍微远，所以我的那种纠结呀或者是不舍呀其实没有他自己的儿女那么深啊，所以我充当的一个角色呢就是一个建议的角色。所以那我做这个专业，我知道末期病人他有什么需求，我知道家属那种常见的情感是什么，所以我在这些角度都主动跟他们有所支持吧。比如他们问我这个病该怎么治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呀，我要不要告诉他本人呢，下一步怎么办，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所以我们谈到了肿瘤的治疗啊，肿瘤的副反应，治疗的副反应，谈到了本人的意愿，谈到了临终地点的选择啊，都有谈到。这一些可能对我自身是有帮助，将来当我自己面临我的父母或我的亲人的离世的时候，可能这些思路上对我都还是有提示的。 嗯，因为曾经我们做过这方面的储备，然后呢应该说是在这个亲友的身上吧，曾经也模拟过这样的场景哈，所以也算是有备无患。但是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种准备将来真的是在面对自己至亲的人离开的时候会更从容更淡定，会让他们走得更安详？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最近说这样一句话，我说你爸爸就应该这样一个好朋友，他爸爸也是岁数挺大了，86了，然后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啊，虽然不是恶性肿瘤晚期，但是也是身体比较弱吧。然后我说你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然后跟我聊聊啊，我说这些我都可以给你做，但是我认为将来当我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自己搞不定，到时候你要帮我。他说是，你放心，我一直跟你在一起，到时候我会帮你。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当我们啊作为一个什么老年医学的这个医生，或者是搞缓和医疗，这些都懂，但是面临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呢角色他不可能太复杂，你是家属你就是家属。所以当时我做一个家属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特别纠结特别无助，然后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可能是一个有缓和医疗理念的有老年医学理念的这么一个人，不见得非要是医生了啊，他给我指导，哎你现在情绪太重了啊，你注意控制，你要想什么什么，哎我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这种经历其实对我有好处，但是不是说将来我遇到的时候我自己全搞定，我认为我还是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 就是说医者还不自医呢。 对，医不自治， 对， 到时候我也不行。 在那个时候可能依然是需要身边的这样的帮助。 我非常需要，我经常这么说，我说到时候你得帮我。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西红柿的提问，他说常听说尊严离世这个词儿，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生命最后一刻依然保留尊严呢？ 因为生前遗嘱推广协会他们一直在推广这个尊严死这三个字，我一直对这个尊严死呢提出这么一个我的想法，我说尊严死，什么是尊严？每个人对尊严的理解不同，因此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保留我的尊严呢？那我请问您认为什么是有尊严呢？好，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厘清之后，那我们朝着你的意愿办，就让你有尊严的完成这件事情。首先我是了解， 对， 而不把我的尊严的标准扣到你的身上，这样不合适。 所以这也是像生前预嘱协会他们所谓的，您可以把你之前啊、之后自己身后的很多这个事情提前给写出来，起码有这个字面上的你对于你想要的一些内容的这种理解和追求，那么也解决了我们的亲人后续的很多纠结，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或者是对你真的内心深处不是足够的了解，那时候该怎么办呀？那这个时候提前就告诉他们我想要什么，比如说我就想要体面，我那天我就得帮我化化妆，我这个仪容仪表一定要干净还要漂亮，说不定还得需要造个头型呢。 对，这样我觉得特别具体一点。 特别具体一点， 尊严这词有点大。可能有的人认为说去了 ICU 插管啊，就是没有尊严，我其实不完全同意。不完全同意，像我们刚才故事中所提到的是吧，这位公公他是同意去 ICU 的，因为我觉得特别赞赏就是林峰教授他跟他解释， 插管是怎么回事。 对，你会要 插 管啊， 插了管你就不能说话了。 嗯， 但是你可以写字。 嗯， 所以在这种知情的情况下，老人选择了去插管，并且在插着管子的情况下可以睡，可以吃，可以写，过了五个月，这就是他的尊严，是吧？嗯，他要这种。可能有的人说插管我不去，那没有尊严，那可以直接停留在插管那个环节之前，是吧？所以我想就是每个人的尊严不同，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的关键词是，请问这个尊严是什么。 对，其实这个尊严更多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真实选择。 是的。 嗯，可以把这种内心的真实选择落在纸面上。 嗯， 这个呢也就是生前预嘱。 嗯， 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东西写下来。这个东西的这个写呀，记录呀，可能很多人就说了，和写遗书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遗书也有一种不叫遗嘱嘛。 嗯， 遗嘱可能更多的是跟财产相关的。 嗯， 而生前预嘱说的是在我生命最后的这个时刻，关于我的生命，就生命保持我生命这个生命体征所需要的这些措施上，我想要哪个不想要哪个，主要是这个。那大家如果有时间看到这个选择与尊严网站上关于我的五个愿望的详细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内容特别多。例如它有提到，我希望我身体很干净没有味道。 嗯， 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陪在床边，比如说类似于用手抚摸我呀，当我意识不清的时候，你都可以写， 特别具体的， 你可以很具体。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不要太笼统，比如说我死的时候给我尊严，那我请您说清楚点，您要哪一种，然后说清楚，我们到时候尽量按这个办。 嗯， 所以我想就是还是说，我觉得生前预嘱好就好在他给一个患者一个机会，就把自己想要的事情留下来。 嗯， 因为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文化还是很难讨论，有时候 嗯， 面对面的说就更难，但是写在纸上似乎容易一些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这位网友他就很赞同您的这种说法，他说我觉得有些人提前写遗嘱挺科学的，包括自己身后的意愿提前都交代清楚，这样家人不用为了做决定而纠结，逝者又能为自己负责到底。 非常好 啊，我觉得这词儿用的特别恰当，负责到底。 嗯， 网友二丫头说，她说我能想起在妈妈患癌症的那些日子里，我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几乎成年后最长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让我感受到和妈妈之间彼此给对方的温暖和陪伴，最后妈妈走得很平静，我也没有很多遗憾，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 最长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这肯定是一段很有质量的陪伴。 嗯 嗯， 所以真的很多人成年之后，我们说父母就是这个一把弓， 嗯， 子女就是一把箭，你用力的培养其实就是为了让他飞得更远。 嗯， 很多人从上学的时候开始，每一天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很短。 嗯， 啊，如果又是父母在老家，子女在北京上海大城市奋斗的话， 嗯， 真的一辈子在一起接触的时间也并没有多少。我发现他们后来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说，我跟我爹妈最长的这个陪伴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生病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在医院里面， 是 一起。 因为再往前就是小时候了。 嗯， 小时候我们还不懂嘛，还小，就是即便过了十几年到上中学上大学离开，都不知道那陪伴是有什么 多重要， 有那种感觉没有哈。前两天我们家儿子，因为他高二了嘛，我突然有一天说，哎呀，高二了，再过一年多你要考大学，然后你就不在家吃饭了。 哦， 哎呀，你要珍惜每一顿这个每一顿饭，在家的团聚的饭呀。他行行行，别说这些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可能他不明白我的意思。 他不明白。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来，真的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多愁善感、情感脆弱的妈妈，听子女的那样一句，哎呀，行了，嫌我们唠叨，哎，可能还会内心一酸哈。但是其实想一想，在我们年少的时候也不太懂 嗯 什么叫陪伴。嗯，或者那个时候陪伴现在看有多么无价。 是。 嗯，但是而且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生病的虽然是妈妈，但是其实他们是彼此给对方温暖， 嗯， 陪伴和力量的。 是的。 嗯， 是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陪伴才让他没有遗憾。 嗯， 他会觉得是平静，用平静这个词去形容。很多时候不是平静啊，我妈死得好惨啊，我妈死得太早了，是吧，怎么就没有办法。 嗯， 对，他这种平静和这种没有遗憾就来源于他这个，就是说他把他想给的都给予了，哎， 嗯，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哈，真的不要到了父母生病的那一天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嗯 嗯，越早可能这个人生就是越完整和幸福的吧。 嗯， 看看网友艾美丽，她说 当知道父亲癌症晚期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崩溃了。看着他因为化疗痛苦的样子，我和妈妈以泪洗面。那个时候，我们外在给彼此鼓励和支持，但是内心里都脆弱到不敢想以后。现在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经历让人成长，但是该怎么让孩子做好和接受父母终将离他而去的准备，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呢？ 嗯，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其实这件事情说自己的父母对于孩子做一对一的指导当然可以，但我觉得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好这样的生死教育生命教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特别好的针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反倒是整个社会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像电视节目广播节目这样的怎么说呢持续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针对生命的教育可能其实更有意义。 嗯， 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作为父母哈，比如说类似这样的跟生命有关的片子咱们看一看， 一起看一看， 通过影片啊，然后通过这个学校的这个课本，就学校课本里现在也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幼儿园的绘本啊，这样的形式比较自然的给他啊，作为父母马上给说一两下子就把他这个事儿教育好，我觉得并不容易。 嗯，其实让我想想我小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接触到这方面，只是知道那个时候比较小，然后爷爷离世了，姥姥离世了，然后我会觉得很害怕， 嗯， 也会痛哭流涕哈，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死这件事儿的恐惧。我不知道如果说是像幼儿园那么小的孩子，我们到底通过怎样的一种绘本内容，一能够让他大概懂这件事儿，二他又不会心生恐惧呢？ 嗯，他有绘本，比如说那个有一个绘本叫做当鸭子遇见死神，还有就是爷爷是个幽灵，我记得有这么几个，对，都是在给小孩子讲这个死亡相关的事情，这方面的东西还是太少。我觉得应该我们就是从幼儿园教育的角度， 嗯， 从中小学生教育的角度，就应该把就是加入一些这样的内容啊，其实是非常好的办法， 让他们尽早起码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了， 要有。 嗯，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吧，人的生命终将都会走到尽头，怎么样给挚爱的亲人最后和最好的陪伴？ 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不要等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啊病很重了，到了最后才想起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时候觉得陪伴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呢，就是在整个社会大的氛围的影响下，我们知道爱，知道生与死这样的规律，然后知道陪伴这件事情， 嗯， 然后当我们遇见自己的朋友亲戚有这样的重大的疾病或危及生命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能知道这大的方向，就是说死亡其实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我们面对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悲伤，我们不接受，我们纠结，甚至我们愤怒，但是这些情绪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比如说我有这些情绪，难道死亡就吓跑了吗？ 嗯， 也没有。带着这些情绪，我们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和照顾好这个将要离去的人？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他的意愿是什么，第一条我们怎么按照他的意愿去帮助他，他身体上舒服吗？ 嗯， 他知道他要走了吗？为他要走做了准备了吗？例如他有交代吗？他想见的人见了吗？想做的事做了吗？他的财产有安排吗？最后他希望什么样的一个葬礼啊，他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他还用哪张遗像啊，最后他是想树葬什么海葬火葬哪一种葬礼等等。以前可能我们不觉得谈论这个话题太不吉利了，不要说， 嗯， 但现在我觉得在我的诊室里我们经常说这些，而且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家人说大夫你说啥呢，咱别说这个，真的没有一个，他们会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并且告诉我说嗯，是我们回去商量一下。所以我觉得说到这个最好最后的陪伴哈，需要我们平时可能去积累一些这样的知识，别回避。可能今天这个节目我猜有的人一听什么清明死亡就是拧开了，有可能，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接触一下，其实还是真的很有好处。 其实真的只有知道自己是会死的，就会尊重自己的生命，知道别人是会死的，因此呢也会尊重别人的生命，而尊重生命是死亡教育的最大意义。当我们开始理解和接受死亡，也就意味着我们开始体味生命的价值，而陪伴是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一杯茶，窝心的一句话，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陪伴的价值就是让死亡也可以如此多情。